社会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依据和支撑。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正月2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在这里也要祝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早晨北风稍大，午后转为南风，全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俱佳，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早晚气温还是比较低，外出请注意保暖，而且空气干燥，请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东北风1-2级，气温-2度到-1度，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室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京藏高速上清桥北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南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京承高速湖光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国博看瑞犬纳福。2018年是戊戌狗年，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从丰富的馆藏中精选出了100多件瑞犬题材的艺术珍品。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了解狗背后的文化故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狗出现在什么时候？A. 新石器时代 B. 夏商周时期 C. 汉朝时期。 好，今天呢跟大家要聊一聊的就是国博的这个瑞犬纳福的展览，也是以狗为主题的一个展览。那么今天的第一道题也是跟狗有关系的，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狗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A 是新石器时代， B 是夏商周时期， C 是汉朝时期。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奥运村所在地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村发现一处金代行宫遗址。太子城遗址经勘探确认为一座平面为长方形的城址，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胎的铜板瓦、龙凤形的脊室等建筑构件为主，还出土了部分白釉印花的刻花碗盘、 刻花碗盘、粉青釉盒碗、黑釉鸡腿瓶等瓷器残片，以及土木建构上的铺首、门钉、鎏金铜片等铜铁构件。从出土遗物分析，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约金世宗、金章宗时期。河北雄安新区新发现了263处文物遗存，早至新石器时期，晚至明清时期，历代遗存都有发现，中间包括遗址189处、墓葬43处、古代建筑15处、近现代文物16处、地下埋藏宝物以及新石器、战国、汉代为多，涉及城址、聚落、墓葬、窑址等。地上遗存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碑刻以及近现代革命史迹。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全面掌握了雄安新区境内文物遗存的总体分布情况。成都日前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战国至秦汉乡镇遗址，这处遗址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在其中发现了汉代的房址、窑井、水井、道路、护城河、排水沟等遗址，出土了罐、瓮、盆、钵等陶器，尤其是罕见地发现了一块刻有某字乡字样的双耳罐残片，确切地表明此处遗址在当时是乡一级的基层聚落。专家说，这是成都地区第一次发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汉代乡一级聚落的文物。此外，这里还发现了一个盖工帽，这是汉代豪华马车顶部车盖的零件，证明这个遗址在当时是比较繁华的一个聚落。被誉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之一的江津莲花石，时隔11年再次露出了江面。莲花石水纹题刻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济江东门外长江航道北侧江水中，由36块大小礁石和38段题刻组成，全露面积可达800平方米，因宛若一朵盛开的莲花而得名。随着长江水位持续下落，平时藏于滚滚江水中的莲花石渐渐露出了它的神秘的身影。据介绍，莲花石上题刻了明代到民国时期的诗词47首，包括大量的爱情诗和寄托莲花石出水兆丰年的寄语诗。再来看澳大利亚一户居民捡到的漂流瓶里的历史。这户居民日前在西澳大利亚一处沙滩散步时，发现一个具有132年历史的漂流瓶。经调查鉴定，这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漂流瓶，是德国海军观察队19世纪下半叶为研究世界洋流投入大海的。瓶中有一张被细线拴好的纸张，纸张背面写道，如捡到漂流瓶，请发现者写上瓶子的发现地，将其返还至位于德国汉堡的德国海军观察队或距离最近的德国领事馆。目前这个漂流瓶已被发现者借给西澳州立博物馆进行为期2年的展出。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2018年云南腾冲启迪风马音乐艺术节将于3月24号到25号落地云南腾冲启迪冰雪小镇，演出全名单和演出时间表已经正式发布，郑钧、许巍等12组风格各异的乐队齐聚云南腾冲，将为观众带来截然不同的现场体验。2018至19巴黎秋冬时装周6号落下帷幕，著名时装品牌香奈儿当天闪亮登场，同时亦引发了环保人士的质疑。当天，香奈儿品牌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将巴黎大皇宫博物馆内的秀场装扮成了一个秋日森林，树木林立，落叶遍地，模特们脚踩落叶行走林间，展示了下一个秋冬潮流的长靴、大衣等。但是法国自然环境协会当天发布公告，指责香奈儿的这场时装秀完全偏离了环保理念，有些百年树木被砍伐只是为了几个小时的秀。香奈儿品牌则回应说，秀场使用的树木都是经过批准的，同时已经计划种植100棵新的树。来关注最新的量子科技。美国洛杉矶本周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谷歌公司发布72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 被定名为虎尾松。量子计算器的基本单位是量子比特。业界认为，如果量子计算机能够以足够低的误差有效操纵50个左右量子比特，计算能力就能超越传统计算机，也就是实现了量子霸权。虎尾松只要实现这一里程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全球范围内对量子霸权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IBM、 英特尔、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在这个领域大量投入，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在多种量子计算机路线上同时发展。疼痛真的是可以分担的。美国最新研究发现，如果你想分担别人的痛苦，握住对方的手，两人的脑电波会趋于同步，身体上的疼痛也会随之缓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人员说，他在妻子分娩时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结果发现妻子的疼痛有所缓解。为求证接触是否能真的减轻疼痛，他和其他研究人员招募了22对异性情侣，电脑监测图显示，疼痛时握手的情侣，两人的脑电波更为同步，而且男性伴侣越是感受两人的脑电波越同步，女性的疼痛感也就越轻。 3D 打印能够实现个性化置换心脏瓣膜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心血管研究技术大会上展示了一种 3D 打印技术，可以通过个性化建模来判断患者适合哪种心脏主动脉瓣置换方案，以及预测手术并发症等，实现因人而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一些单位会提前放假，预计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甚至中午时段，一些商圈、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的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今天适合女性朋友们参加的活动也非常丰富。如果您喜欢古典音乐，今天晚上7:30，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交响音乐会，妇女节交响音乐会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这场音乐会上登场的女音乐家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指挥家郑小英在九旬高龄仍然活跃在演出一线，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在世界歌剧舞台上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夜莺，琵琶演奏家张红艳被称为无与伦比的音乐精灵，他们三位与北京交响乐团的合作将会是这场音乐会的最美色彩。如果你想去游乐场，今天起到15号，北京欢乐谷将举办幸福闺蜜周欢乐双人行活动，游客享受日场夜场门票买一赠一的优惠。游客通过北京欢乐谷官方网站、官方微信购买门票，需提前一天实名制购买，每人限购一套，双人同时游园入玩。另外，今天女性游客还可以在北京欢乐谷参与抽奖活动。在今天还有新电影上映，陈家俊导演的《疯狂的公牛》虽然片名有“疯狂”二字，但是电影和宁浩的《疯狂》系列没有任何联系。不过片中同样出现了一个国宝级别的珠宝，一个心怀鬼胎的奸商和为生计左右支厨的底层老百姓。片中因为夜明珠被公牛误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笑料连连的故事。另一部今天上映的电影是动画片《飞鸟历险记》，从了不起的飞西利到小王子再到昆虫总动员，近两年法国出品的动画电影越来越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这部《飞鸟历险记》同样来自法国，讲述的是一只从不出家门的金翅雀临危受命，凭借自己不靠谱的第六感带领候鸟家族向南方迁徙的故事。喜欢戏剧的朋友可以关注戏剧人生天地间，今天晚上7:30在国画新风剧场上演。阿 Q 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经典的形象之一，这部戏正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只不过故事是从阿贵死后开始讲起。秋风萧瑟，凄冷的雨夜中，因革命党之罪而被砍头的阿贵魂魄难散，回顾自己短暂的人生，苦苦追索命运遭际的根由。